啦，翻嚟第三节啦，我哋回应一下 chat room 嘅朋友先啦。阿 Thomas 话鬼节过之后冇鬼啦，边个同你讲噶？边个同你讲噶？然后咧，阿 U Man Chan 话树精要有千年嘅修为系唔系噶？两个主持人 ，thank you。 咁啊，真系唔出奇喎。 系啊，你谂下， 要成精要修炼好耐。 佢哋要成人，跟成人形先噶嘛。 嗯， 跟住先可以再升上去噶嘛。佢哋本身系一棵树嚟噶。 嗯， 系啦。咁跟住就系咧，仲有乜嘢咧？拍多啲，有阿 Thomas 叫你啊，拍多啲鬼片可以见下鬼啊。咁嘅 拍咗啦，我又物色紧两个地方又要去啦。 系嘛？ 啊、 然后呢，梁生说他说他有个朋友呢又在病床上出事的，他记得那时七月盂兰节他东华东苑探朋友，那晚呢就走得很辛苦，有点累，什么贪方便啦，就坐上一张专是给病人坐的轮椅凳上面休息，怎知这样就出事，搞到他几乎真的要坐轮椅，那晚张凳他说可能真的有另一个朋友坐过，他坐上去想惩罚他自己，会不会想太多，这么巧 呢？轮椅真的很邪的，我就是拍一套片，真的真的，其实那个呢为什么会坐那张轮椅，有一个 shot 呢就要坐在个轮椅上追着他们拍的，变得推那些多利呢，我们叫那些多利呢就不方便，我就戆居居坐在那张轮椅上玩完呢，我就真的要坐在轮椅上半年，非常非常邪的，真的没什么事，不要找这些来坐。系啊， 咁啊，真系梁生呢一单呢一样嘢，佢都可能有机会。如果系咁样噶，即系以你嘅经历嚟， 系啊，唔好制啊， 即系轮椅唔可以乱咁坐，玩都唔好乱。 好鬼邪嘅真系。啊，头先有个封烟喎，咁 突然间，各位朋友再打翻嚟，因为我哋其实头先试过打翻俾你噶，但系因为咧你可能咁啱埋学行开咗，就驳咗轮椅上。 系啦，我因为我哋俾个我哋观众来了啊，佢自己讲嘅，俾大家听下先。即系话俾人，佢真系会 WhatsApp 我讲噶。 系啊，仙人啊，Lola， 我想咧有啲恐怖经历咧同你分享啊。咁咧，我11月1日咧，同个女去 LA 啊嘛。咁咧，我去嗰日咧落机之后咧，就去玫瑰山墓园探个 friend 啦。咁跟住食晚饭咧，跟住好夜先至去我哋租住嗰间屋嗰度 check in 啦。咁我入门口呢间屋好大间啊，我諗真係超过2000尺，因为后面呢佢话有冷暖水嘅泳池啊。咁呢入门口有两个大厅，咁跟住呢有一条走廊入去呢，有个好大嘅厨房。咁再先入去我哋间房啦，屋主个女间房同埋屋主两公婆间房，再尽头又有一个厅。好似一间鬼屋啊！我感觉我入去嗰阵，个心咧就已经寒一寒，同埋好有凉意啊！即系我呢份人咧系 feel 到啲嘢噶嘛。咁咧，我哋入咗房之后咧，咁啊两母女百无聊赖啦，睇电视啦，咁啊，咁我同我女讲：，我唔睇啲节目啊，我喺电话射啲嘢上去睇啦，咁啊，咁咧就射咗啲。电视节目上去睇啦，睇咁上下咧就跳到去听歌嗰 part 啦。咁咧啱啱放完嗰首《天若有情》之后咧，我同我女咧就入晒神倾偈啊！我唔知佢放紧咩歌，突然间抬起头咧，见到电视里面咧出嘅画面咧系放紧大悲咒啊！嗰个美国嚟嘅，咁我同我女个心咧好怯啦，即系心有戚戚然啊！咁啊四目交头啊！好驚啊！當時就好驚，咁兩個扮冇嘢扮唔知啦，咁就話不如熄電視啦咁。咁熄完電視，熄完電視之後咧，兩母女吹水一陣就瞓覺啦。咁我睇我未熄燈，我睇住我女瞓，佢突然間係A A A A咁啊！我話女啊女，做乜嘢啊你？佢話媽咪啊，頭先人喺張牀度咧，跳來跳去嘅，將我彈得好高啊咁啊！我你咪发梦啊！我坐十几个钟机，我又去完上面探阿兰真姨姨，我你嘅发梦啊，攰得滞啊！咁我咁回应佢啦。我女咧真系咧后生一后生啊！我哋啲老鬼啊，心水清啊，佢直接话：妈咪啊，唔系噃，张床咧系记忆棉嚟嘅，你睇下咁大张床，一个弹弓都冇嘅噃。 佢仲咁要咁，佢仲要咁样讲啊！你话我惊唔惊啊？咁跟住我安慰佢，我冇事啊，冇事啊，我瞓觉啊，我话你太攰啊。咁跟住我女咧瞓着咗之后咧，咁我熄灯瞓啦。咁屋主咧就好刻薄噶，整个小夜灯俾你插喺墙角嗰度。嗰啲走廊又系间屋又大，佢租草好鬼影重重咁，好似望落去。咁样咧，又轮到我差不多瞓着咧，我俾人叉住条，唔系叉条颈啊，系俾嘢拮住条颈。咁我挣扎咗耐之后咧，我就哎呀声。咁我女就话：妈咪，你做咩哎呀？我话我冇嘢，我咧小手指公咧笃住咗条颈瞓，发梦咗，我冇事啊。其实唔系咯，啊。咁咧又到第二晚，我哋都要住翻嗰间屋，因为我女话咧，妈咪啊，我同我女讲啊，哎呀，不如出去租 motel 啦，啲 motel 都靓噶，路经见到。我女话唔得啊，呢度租得好贵噶，俾咗俾晒钱啊，挨都挨埋听晚啊，因为第三日上昼我哋去三藩市啊嘛，咁好辛苦挨过咗两晚咯。第三日朝头早咧就去三藩市咯，但系去到三藩市嘅第一晚，我个女都话咧。佢仍然俾鬼砸啊！咁去到第二日咧，我就话女啊女，我话你唔好担遮啊，晒个天灵盖啦，因为嗰日好似系出去呢、這个，好似系渔人码头啊，定去金门桥，我忘记咗啲日子。咁到第二晚咧，佢就冇俾鬼砸。咁跟住我哋再去圣地牙哥啦，再翻 L A 啦，又再租过第二间屋咧，佢都冇俾鬼砸。但系咧，我觉得咧嗰间屋好恐怖咯。点解会咁样嘅咧？同埋入去嗰阵咧，你唔觉得佢有人气嘅？嗰间屋大到咁样，我觉得呢件事非常之恐怖，所以我要同你分享啦。同埋咧，我个女可能系真系认住，所以去到三藩市都仲话俾鬼砸咯。咁我就冇事啦。但系咧，我到琴晚我先同个女讲，我话女系女，其实嗰晚妈咪咧。瞓觉嗰阵咧，我冇攞手指公笃住我条颈，我系俾人攞嘢插住我条颈啊！我话惊你惊咧，我先唔讲出嚟啊！ 哇 ，L A 呢个咁嘅猛鬼 B and B， 其实佢好多噶， 我知啊， 唔系阿罗啊，其实佢自己讲咗个 名添， 其实佢好多噶，系啊。今次佢话佢又成日惊讲得唔流畅啊，所以佢唔打上嚟。咁你对住个 WhatsApp 讲咯，系啊， 对住个 mon 自己讲嘢会唔会咁紧张系真嘅？好多观众都有讲话，但系打入嚟好紧张啊，唔知点讲。 系啊， 其实唔使紧张嘅，我哋都好似倾偈咁同你倾。 系啊，明明又话打入嚟嘅。 系啊。可能呢佢系咪喺睇先啊？头先有观众问我啊，佢话点解呢阿 Ming 一三零二，佢话点解打入嚟系个收费电话嗱？我哋呢一个81256586咧系香港嘅电话嚟嘅，咁有海外观众要打呢个电话号码咧，就好大机会你系要俾长途电话费噶。咁所以你哋用 Skype 嘅 ID at 咗巴打台嘅 Skype ID， 咁个 ID 系咩咧？就系 badatoy 巴打台 at outlook.com。咁就连结咗之后咧，你就可以打入嚟噶啦。所有海外观众，我建议你咁样做，就 instead of 你用长途电话打翻呢八个 digit 嘅电话号码啦，因为系会收长途电话费嘅。 嗯， 系啦。咁啊，大家抄低啦，咁样。咁我头先咧，可能开场嘅时候咧，我就长话短说就 skip 咗啦。咁啊，大家 mark 翻低，海外观众 mark 翻低。如果要打入嚟现场同我哋倾偈嘅，就 mark 翻 badatoy@outlook.com， 就 add 咗入去你 Skype 嘅 list 度，咁就可以随时揿入嚟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。 阿 Amy， 好多人等你个电话喎、 哦。快啲啦，靓女 Miss， 快啲啦！我啲现场呼吁你，快啲打电话入嚟啦！ Immediately， 唔系 as soon as possible， 吹系咁吹，我都知嗰餐大家我上次濑嘢嗰单噶啦，等阿 Miss 打入嚟我就讲噶啦，嗯， 边个啊？嗰个啊？唔系又惊咧，因为成日讲呢啲咧，好似话你两个人一日濑嘢濑到黑咁。 边个话主持人唔讲？所以我哋其实做呢个节目咧，冒住好大嘅风险噶，你哋知唔知啊？ 系啊，所以我哋去拍嘢咧， 真系攞条命仔嚟搏噶，夸张咗啲啫。 咁啊，夸张咗啲，我哋有强大嘅后盾帮我哋手嘅， 系啦。 咁我今日有个客咧，佢讲咗两个地方俾我听咧，就 佢之前有讲埋经历俾我听嘅，咁我梗系唔系而家讲啦，我拍咗片讲啦。咁啊，嗰个有时嗰啲地方咧，你冇怀疑嘅，但系咧，佢亦都好多嘢嘅，好鬼猛嘅又系，同埋啊，我睇下先， 救命，真系猛。 边个啊系去边咧？嗰、那个、因为有时佢哋咧用。诶，有电话，好， 有风 call 啦，接入嚟先。 Hello， 喂， 喂喂 喂 ，Hello， 听唔听到？ 唔系啊， 断咗。哎呀，好，再打一个入嚟啊。头先诶，如果有观众打入嚟而咁唔好彩断咗咧，麻烦你打多次入嚟啦。好，咁我哋等阿仙人慢慢揾下佢嗰、那个。 系、哦，哇，今晚个 Facebook 做咩啊？ server 唔稳定啊，头先咧都有好多观众话咧嗰度系咁断啊，所以咧如果大家喺 Facebook 嘅观众们都不停咁卡住系咁断咧，大家可以转去 YouTube 嘅 ，YouTube 系好稳定嘅， 系 系啦，咁就唔好再留喺 Facebook 住啦，佢应该个 server 有啲问题啊 ，Facebook 周时都系咁噶啦，所以大家转去 YouTube 啦 ，YouTube 好热闹啊，大家都喺度倾紧偈，系啦。 哎，这个 哎， 这个是， 太好了。 他说，哎，这个什么姓什么呢？ 姓什么？看不到。 看不到添。 Oh, okay. 啊，这位观众呢，他说他刚刚这个星期六，哎，他做印刷，你记不记得姓钟？他做印刷的，他说这个星期六呢，他呢，今个星期六呢，就在公司开业，就中了招，就话返给我听，他说话说呢，他同个同事呢，就落去崩房，那个碎纸崩，入咗啲咩？入咗开碎纸崩咩？碎纸崩 入去崩房开碎纸崩。 嗯，咁啊，系入咗入开碎纸崩嗰阵时咧，佢同事咧就见到嗰个印刷机咧突然间喐，即系佢未咩嘅。佢入去入崩咧，佢就未开个碎纸，未开个个印刷机嘅。 分开嘅，因为 系啦。但系咧，佢同事就见到个印刷机突然间咗，嗰啲喂佢嗰间佢哋嗰个印刷厂嗰部印刷机又好大。 佢哋每一部机都系独立嘅开关掣噶嘛，你拍着佢佢系唔会着噶嘛，应该。 唔系，同埋佢嗰啲好大噶，一温 系啊， 如果系报纸啊，大镬啦，一温就温一卷噶嘛。佢话突然间开咁佢突然间嗰部机喺度开，即系佢系夜晚开工嘅咧，即 系 印刷厂系24噶嘛。咁佢同个同事讲：，喂，部机喐喎，跟住咧，佢就好嬲啦，即系应该系俾嘢整蛊啦。佢嘅感觉，佢应该系俾啲嘢整蛊佢嘅。佢做咩啊？你开部机冇意思嘅，佢对住部机闹嘅。你开着部机冇意思嘅，就算印咗栋嘢出嚟咧，公司都唔会多谢你嘅。讲完之后咧，唔够30秒，部机就自动停咗。 冇人俾你闹到冇人， 系啊， 顶唔识咗佢啦，唔做。 有时咧，嗰啲咧，有时嗰啲灵体咧，可能佢以前喺印刷厂做，佢会去翻嗰个地方咧，继续开工。 习惯咗， 即系佢你唔做，佢帮你做。 香港人真系好中意打工， 系啊， 真系好中意做嘢。 佢话咧，佢话咧，佢仲想讲嗰啲咧，澳门赛车。有啲人揾替身嘅，佢话下次唔使翻嘢，佢打上嚟讲。 赛车？ 嗯，澳门赛车啊？但系澳门赛车可以揾到替身咩？今日话嗰个女仔17岁嗰个，真系几乎做咗替身啫。架车好似飞机咁啊，成架铲咗上嚟。今年赛车咧 ，Formula 嗰个咧 ，Formula 飞嗰个咧，咪成个铲咗上去嘅。嗰、那个啊，真系夸张啦！ 赛车同揾替身两样嘢，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嘅嘢，真系啊，好难联想起，真系有拉楞。 系啊，哇！呢两个唔知系咪俾咩？唔知系咪我 MSN 嗰度咧？唔系我 Messenger 嗰度咧，系有两个。我等阵听先啊。 系阿新渊虚话做到死都要继续做啊！所以香港人真系话俾你听，世界上数一数二知名嘅勤力噶，真系。 系啊，有啲人真系死咗都唔知喎。 工时系真系最长啊。 系啦，咁我哋嗱呢，我哋呢一节去去广告先，我睇下嗰个，我听一听呢个系咪头先 啲唞下先。 封烟唔到，而家 message 俾我嗰、那个。 好啦，咁我哋今呢一节咧早啲唞一唞，咁啊等阿仙人消化一下先，然之后转头我哋再继续同大家分享，转头见。 好。